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、张恩泽、童音、顾晨。第二集，裸替二。20万5天，对于裸替来说当真是天价了。一般来说，尺度最大的一天也就2万块。想到自己依然欠着的那些钱，何修义立即被糖衣炮弹给腐蚀了。他硬生生地改口道：好，我当。 委屈你了。 李超银只想导出好片子，不会顾虑太多事情。何秀义唇角勾起一丝妖艳贱货的笑。没事啊，他不想脱我脱。随后李超银将何秀义带到了另一个主演的面前。另一个主演竟然发现就是影帝左然。就在前一天，何秀义还妄想能与左然飙戏，觉得一定非常过瘾，结果眼一眨便当真得到了机会，虽然自己只是替身。李朝隐向左然解释了下经过。 何秀义会和你一起演激情戏。 左然撩了一下眼皮，十分冷漠地看了何秀义一眼。左然的眼睛非常漂亮，好像南北两极最纯净的冰川，冷是冷，却有很多年沉积而成的深邃。 没什么问题吧？ 随你便吧，谁都可以，我无所谓。 左然是在何秀义隐退后成名并成为影帝的，在何秀义短暂的娱乐圈时光里，两个人并未有过任何交集，因此他们根本就不认识。何秀义觉得左然作为影帝看不上自己也很正常。而柳阳亭则是捂着脸道： 这不是最佳男配吗？当我裸替？哎呦，太对不起你了， 我好不安。哎呦，我这是走了什么运了啊？我这么差，何德何能能请到前辈做替身啊？哎，我会向前辈学习的，绝不把前辈当替身。 何秀义的第六感让他觉得有点怪怪的，因为拍摄进度已经进行了几场激情戏，李朝隐导演很着急，他让剧组火速与何秀义本人签订了合同，并要求何秀义立即进组。进组当天，造型师将何秀义的头发剪得和小鲜肉柳阳亭一样长，又依照电影的需求为他弄了新的发型。何秀义觉得还挺英俊的，虽然有那么点不像自己。左然在看见造型师极力将何秀义打造成柳阳亭的时候，几不可察地皱了下眉，让何秀义感到有点疑惑。试过造型，李超隐导演专门给何秀义讲了一下戏。何秀义发现李超隐导演的确是非常重视这几场戏的，否则他没必要专门为一个裸替详细地讲述剧中人物的经历、性格和心理。做完这些事情已是晚上了，李超隐导演将左然和何秀义叫到一起，用明显的三白眼问两人： 明天正式拍摄，有没有觉得什么不妥的地方？ 我没拍过这种，怕到时放不开。 我猜也是，我刚才就琢磨着，你俩还是提前熟悉一下彼此的身体为好。 何修义听到李导的话之后一脸疑问，而李导大手一挥： 一起洗个桑拿，我让司机带你们去个高档的会所，哎，离这挺近的，都是男人没什么的，我和会所打声招呼，他们会专门为你们腾间桑拿房出来。 李朝隐是认为同性间不怕看，他年轻时大家都是一起洗澡，厕所也没单间。而何秀义觉得裸戏都要一起拍了，自然不在乎跟左然洗桑拿，便欣然同意了。就这么着，两人被载到了附近一间高档会所。 会所位于一间大厦顶层，装修十分中式，但却富丽堂皇。大厅中还立着一扇金箔屏风。何修义腰间裹着条浴巾，走进了会所单独为他二人开的桑拿房。步入其中，发现里面十分干净， LED 灯带也布置得很美，昏暗的光线在氤氲的水汽中微微跳动，水珠仿佛都漫视着温柔的光线。桑拿房里三面都是木质椅子，湿漉漉的，浴室里的热度让何修义皮肤发红，似乎还有一点点针尖微刺似的痒。一开始何修义没有动，左然也没有动。一分钟后，何修义觉得继续下去这样不太行。李朝隐导演的意思显然是让他们脱光，因为这样才能彼此熟悉一下身体。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桑拿也有脱个精光的潜规则存在，这样腰间围着条浴巾似乎起不到什么作用。何修义叹了一口气，想起了自己妖艳贱货人设。他很清楚，在剧组人眼里，裸替这活依然是下贱的。虽然他们口中称是为了艺术，但心中其实并非真那样觉得。他们依然认为用脱来赚钱的简直粗俗到了不堪入目，而何修义作为最佳男配，却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名裸替，不在乎自己身体的尊严，更是堕落。想到这里，何修义云淡风轻地撤下了腰间的浴巾，铺在中间的长凳上，而后毫不在意似的坐了上去，将他左脚的脚腕搭在了右腿的膝盖上，大大咧咧。何修义又给了对方一个妖艳贱货式的微笑，来啊。左然沉默地解开了浴巾，不过却没坐下，而是走到了炭火炉子的旁边，低头看着火星。何修义看着对方的侧影，被左然的身材的完美和胯下的硕大震惊了。左然肩膀很宽，背部肩胛骨极漂亮，中间腰线也很深，两侧有着很美好的弧线，双腿很长，而且显示出了那种勃发的力量，让何修义凭空想起了某种猛兽，胸肌很鼓，腹上几块腹肌显得极为诱惑，深深的人鱼线蜿蜒着，隐藏在了浓密的黑色毛发间。欣赏了一会儿，何修义很想吹声口哨，不过觉得还是算了，他不想在这妖艳贱货的人设上走得太远。何修义发现左然好像一直没有看他，眼神偶尔飘过来也是十分的冷淡，眸子里面没有任何感情，仿佛对这世界都没有什么兴趣。何修义想，这影帝高冷的传闻很对。何修义胡思乱想，浑然不知时间已经过了许久，直到何修义眼前一黑，连呼吸都变得十分困难，好像只要张口，热气便会化作火焰进入他的胸腔，点燃他的身体，令他体内五脏六腑遭受一场酷刑。糟了，他贫血，在洗桑拿时血管扩张之后，血液会变得更加稀薄，竟然是要晕。何修义挣扎着站了起来，还想说左然我得出去，没想脑袋一麻，竟然是直直的栽倒在地，而地上很滑，何修义想用手去撑，可是却撑不住，还是摔了下去。在最后还有意识的时候，何修义依稀听见有人喊他， 修义，修义。 何修义努力地想睁开眼睛，却发现眼皮沉如千斤，怎么都睁不开。他听到有人在他耳边呼唤他，语气里带着紧张，却分不出来是谁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 一替成名。播音：明月照经纶、张恩泽、童音、顾晨。